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39集。看热闹不嫌事大。 还不走？你是不是忘记了当初秦家是怎么覆灭的？ 欧阳威淡淡一笑。 徐世莹以为这样就能躲过一劫了， 可笑。程家明先生看在程俊的面子上不会动，但徐家……欧阳威低眸，手指紧握茶杯。秦氏的事情如同龙卷风席卷了整个京城，一众等着看热闹的人此时也难免束手束脚。关于云光财团的事情渐渐浮出水面了。秦冉同程俊一起回去，程俊开了大厅的门，程水三人还在大厅。秦冉兜里的手机响了一声，他低头看了一眼，正是巨鳄的电话。他一边换鞋一边按了接听键，电话那头的巨鳄声音倒是闲散，他笑着： 好兄弟，我也要来京城了。 秦冉换鞋的动作一顿，继云光财团，程俊他亲爸那边的人，巨鳄也要来京城。他抬了抬头，眸光很深，问道：什么时候？ 我会直接去长宁老大那儿，咱们五个终于可以聚齐了。我就是来凑凑热闹。 秦冉本来也打算去询问长宁京城发生的事，听着巨鳄的话，他稍顿：你确定你能安全到达？京城不比 M 州，他要来，没有遮掩好身份，防空部可不是开玩笑的。 你帮我遮掩行踪，其他的长宁老大能搞定。你忘了长宁老大以前是干什么的？我手下的情报调查到，最近去京城的人有点多，等我到了再跟你详说。 电话里说不清楚，这些人向来是哪里热闹往哪里钻，秦冉也不意外。秦冉在门口站了一下，没有进去，只是朝门内看过去，微微偏了头，冷静开口：我要出去一趟。程俊正在同程经说话，神色挺严肃的，听到秦冉的声音，他微微抬头，眉色舒淡，想了想才开口道： 程水。 是。 程水点头，他了解程俊的意思，站起来拿起车钥匙带秦冉出去。秦冉跟程水两人走后，程金的神色愈发严肃。 程图晚上到，据他的消息，巨鳄似乎有异动。 说到这儿，程金拧眉： 父老那边一直在打129的主意，还特地把欧阳威送到了129。 程金摸不准现在的局势，程土跟巨鳄也交过手，双方都没有探到对方的底。听到巨鳄这个名字，程俊顿了一下，他手敲着桌子，然后抬头看向程金： 巨鳄那边暂且不管。 不管巨鳄？程金一愣，要是欧阳威真的跟129背后那几个人有交情，事情就更复杂了。不过程俊这么说肯定有自己的倚仗，他点点头，没再多说巨鳄的事。这边程水坐在车上，朝后视镜看了一眼： 秦小姐去哪儿？ 黑街。秦冉目光看向窗外，一手搭在车窗上，眸光淡定。程水一愣，他在国内待得少，但却也知道黑街是什么，一个很乱的地方。还有一点，黑街是129的驻扎地。停在路口就行。秦冉收回目光，眼眸垂下。程水把车停在黑街路口，看着秦冉离开的背影，略显诧异。这种时候，程水自然不会觉得秦冉是来黑街玩的。 结合上次程温如去 M 州发生的事，程水手指敲着车子的方向盘，微微思索着，心里更加确信了一点。秦冉跟129肯定有关系。难怪前段时间程俊没有再让人盯着巨鳄了。只是这深一层的关系是什么，程水还没有想出一个所以然来。秦冉这边，他戴着口罩跟帽子直接走到长宁的办公室。比起京城其他势力的胆战心惊，长宁这边却是悠闲。他靠在椅背上，手边的收音机在播放着小调，正翘着二郎腿喝咖啡呢，就像是一个普通的老师，没有半点的力气，悠闲到不行。 你来了，坐。 看到秦冉，长宁笑了一下。门外很快就有人端了一杯茶来给秦冉。秦冉坐到长宁对面，白皙的手指捏着茶杯，眼眸一抬，瞥见这么悠闲的长宁，他挑眉道，你看起来像是在看热闹。 当然。 长宁手握全球最强情报局，京城大部分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 亚洲四大佬都要来这里，京城四大家族就有点危险了。 秦冉默默看了长宁一眼，他确实没想到长宁竟然真的听着小曲儿看热闹。所以你让巨鳄来凑热闹？ 人多混杂，让他来搅个浑水。 长宁十分的理直气壮。行，可以，够长宁，毕竟是恐怖分子出身，看热闹不嫌事大。只是听长宁这么一说，秦冉也大概知晓了局势。你这边有明海的资料？ 你说明海？ 听到这一句，长宁暂停了音乐，他顿了下，看着秦冉凝眸。秦冉往椅背上靠了靠，低眸喝了一口茶，没有否认。长宁看向他， 这件事你要参与进去？ 我撇不开的，不管是因为程俊还是徐家或者秦家。长宁沉默半晌，他放下茶杯。 明海手中有水陆空三大权限， M 州那边你也清楚。 是啊。提到 M 州，秦冉也有些恍惚，他希望没人会把他逼到那一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